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十二集。江恋于这种野外环境向来就睡得不熟，孟千姿在那睡不好，又是叹气又是辗转，只一会儿功夫江恋就也醒了，只是一时间不知道跟孟千姿说什么好。他一向不习惯问废话， 譬如问他是不是觉得冷，他若答是，我能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忍着起来跳一跳热身，加床被子 都不合适，所以江恋没有立刻开口。又发现孟千姿一直在那微挪位置，似乎在目视着什么，于是也随着孟千姿去看，很快就发现了远处的那条诡异黑影。 陆三明和貔貅都说得很清楚，五百弄香常年不住人了，那这条黑影就很值得玩味了。不排除是个离群所居的隐士，但大半夜的不睡觉，长久窥视的营地，跟隐士的作为差得有点远吧。 我过去带人从他后面抄。 江恋，他什么时候醒的？ 孟千姿不及细想，一把攥住他胳膊。 不行，我们对这不熟，去抄他太危险了。再说了，他那个位置，这有什么异动很快就看见了，万一打草惊蛇再找就难了。 也是，带人的话动静事大，你的人身手不一定利落，我自己去吧，一个人进退都好控制。 说着就要欠身，孟千姿一把把他拽回来。 我靠，这什么人呢，他越说越来劲了，一个人更不行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 他挺使劲儿，江恋只觉得胳膊被孟千姿攥得隐隐生疼，但心中反而受用，顿了两秒轻声笑道， 你是要跟我从长计议吗？但千姿，那人说不准下一秒就转身了。 要你说，我跟你一起。 我也想你跟我一起，不过你不行，你不擅长悄无声息的追踪寻迹，去了反而不方便。 孟千姿找不到借口反驳，正犹豫时，江恋拿手缚住他的手，略一用力将孟千姿的手拿开。 放心，追得着就追，有危险就跑，我犯不着为这事拼命。大家认识这么久了，你还看不出我是个聪明机变的人吗？别忘了我还有保命绝招呢。 要命啊，这种时候还在拼。 帮我打掩护，我离开这儿的时候他最好看不到我。 说完毯子旁仙人已经窜溜出去了。到了门边，他没急着出去，打了一个极轻的呼哨，这是引职业的过来，先内部沟通好，否则人一出去，四面职业的先嚷嚷，那可就功亏一篑了。 事已至此，只能尽力做好下一步了。教练说要打掩护，这掩护该怎么打？ 孟千姿飞快想着，手往边上一撑，碰到了射灯，脑子里闪过一线亮，瞬间就有了主意。他开启射灯，光亮斜向上，在屋子里打了一圈，又切换模式，那光亮一顿一顿，向往外打着急救信号。一般而言，在黑夜环境中，某处骤然起光亮是足以吸引人的全部注意力的。再加上这种射灯的光极亮，不夸张地说，正对着人的眼睛的话，可以让对方的眼睛瞎上好一会儿。如今虽然不是正打，但让那人眼前发眩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孟千姿紧跟着就变换了射灯模式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应该会试图看个究竟的。他没错过外头的动静，江恋已经出去了，职业的也演得很好，不紧不慢，踱步巡视，仿佛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过了一会儿，孟千姿沁灭开关，怀抱射灯，坐在阴凉的地垫上，一颗心砰砰直跳。他的眼睛也被刚刚的光亮频起骤灭给弄得暂时目盲了， 耳中灌入的尽是自己的心跳和喘息。一切归于平静，孟千姿略略往后仰身，回到原先的方位和角度，想看看那人还在不在。万幸还在，非但还在，而且身姿身形与之前相比有了点变化，似乎是闹不清楚这头在搞什么，曾经变换过观察的方位。孟千姿死盯着那人不放，心里清楚那人是绝对看不到他的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被黑暗和沉寂影响，仍然有一种对视般的紧张和焦虑。又过了十来秒，那人身形一晃消失了。同一时间，孟千姿一下子坐了起来，他后悔了。 哎呦，不应该让江恋去的，应该坚持安全第一，管那人是谁呢，大家伙齐全而来，全身而退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还看不出我是个聪明机变的人吗？ 聪明吗？机变吗？不知道，脑子里有点乱，想不起他是不是真的有过聪明和机变。 孟千姿一点点抓拽身上的毯子，把一张宽大的盖毯搂压成紧实的一团，还在使劲用力想把那盖毯压得更小，似乎唯有这样才能更踏实，心里才能更舒服些。他不断看夜色，看星斗的移位，看电子仪器上时间的流逝，心里万分焦急地想着， 不能这么一直等下去，得设定一个时间，到点还没有动静就得马上安排人去寻找，去接应或者救援。给江恋多久呢？一个小时？太短了，他这一去一回估计都要这么久。两个小时？那是如果有事绊住了呢？三个小时的话会不会太长了一些？万一出了凶险的状况，赶过去的话黄花菜都凉了。 孟千姿觉得从小到大所有大考小考遇到过的选择题都没这么难，他一咬牙决定就等两个小时。 不能再多放量了，江恋的聪明机变就值这么多了。 说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，凌晨四点刚过，孟千姿就把所有人都叫了起来。一片射灯光亮中，迷迷糊糊的神棍摸索着戴起眼镜，看眼前晃来晃去的人和走来走去的腿，听着各个方向传来的对话，终于搞明白一件事儿：江恋不见了，是为了去追一个神秘人，而且已经一去不返有两个小时了。这还了得，神棍赶紧爬起来，陆三明看到了忙拦下他。 神先生你不用，孟小姐说了伸手跟不上的，都留在这儿，去了也是添乱，这儿啊还得留人保护呢。 神棍这辈子最缺身手，只得眼睁睁看着一行人离开。孟千姿带了陆三明、汤壮等五个人一路寻迹而去，貔貅和另外三人留下负责保护神棍和驼弓。 哎呀，这具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呀？ 当时我正值夜呢，练小哥把我叫过去，叫我给打个掩护，别瞎咋呼。 问起详细情形，貔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他抬手指了个方向， 说那个方向有人正窥视我们，但我偷偷瞧了也没看见，反正练小哥就走了，我以为能很快回来呢，孟小姐可能也觉得不好了，俩小时呢。 两个小时，杀了埋了坟头踏平了都够了。貔貅有职责在身，要随时眼观六路，只聊了几句就匆匆上岗去了。那四个罗工倒是无所谓，被闹醒了一会儿，知道没自己的事儿，又翻了个身呼呼大睡过去。里外两间石屋里便只剩了神棍一个人，他坐了一会儿，听外头风声不息，又从四四方方的窗洞里往外瞧。晨曦未至时，黑暗最是浓重，怎么看怎么凶险。神棍悚然心惊，他在随身的包里摸索了一会儿，摸出一个木柄的弹弓和几个石丸来。 我确实没什么身手，但人被逼急了也可上阵得。这弹弓石丸就是我行走江湖的贴身利器，虽说这十多年来从未真正的派上过用场，只打伤过两只鸡，但是输人不输阵，用来吓吓人也是好的。 黑夜寻人其实是件事倍功半的事儿，很多痕迹大白天一目了然，到了晚上再多光源都嫌不够。汤壮打头，手持射灯，几乎趴伏在地，像条秀宗的犬，反复确认了许久，才能大致指向。陆三明在边上看着，觉得真心费劲儿。 没事自然是好，但真出什么事儿，肯定早出了。现在再赶也是晚集，不如等天亮再说。 他想跟孟千姿说，但话到嘴边不敢出口。于是越发觉得自己和孟劲松之间的差距有如鸿沟。 孟特助曾经惹得孟小姐掀翻茶几呢，多有勇气啊！换了自己，孟小姐瞪个眼都要抖三抖。 就这样且走且寻，很快东边天上出现了一丝鱼肚白。其实广西虽然名字里带了个西字，但那只是和广东相比，对比其他省市也不算很稀，而且现在正处夏末，天亮还是比较早的。但孟千姿不觉得，他直觉是从深夜找到了天亮，而且江链依然没有下落，多半是不好了。这念头一起，手足发凉，脸色跟那鱼肚色也没什么两样了。陆三明还以为是因为生病，后悔没有把心慈托付给他的药带在身上，正想建议孟千姿是不是就地休息一下，就听见汤壮激动地大声叫着：“ 那不是练小哥吗？” 寻向看去，远处的一座粽子山侧，果然有一个人朝着这头走来。看身形挺像，不敢确认。不过这不是问题，很快有人便取了便携式的望远镜过来。孟千姿接过，向着那个方向细看，果然是江恋。他似乎也听到了这头的人声，正加紧往这儿赶来。看那身形步伐，应该是没有受伤。孟千姿长出了一口气，撂开望远镜，这才发觉自己后背都有些汗湿了。不过也好，发出这一身汗来，先前的不舒服倒是去了大半了。约莫一刻钟之后，双方会合。泥地里这么一折腾，个个都如泥猴。孟千姿倚了块石头坐着，没动。看陆三明迎上去和江恋寒暄。 哎呀，恋小哥，可算找到你了，有没有事啊？ 没事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 孟小姐担心，大家4点就被叫起来了，找了有半夜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江恋向着孟千姿过来，近前了，只低头看着他笑。 哼，不是说了不会有事吗？这么兴师动众的。 你是老天吗？你说没事就没事，就怕万一，懂吗？你站过来点。 江恋莫名其妙又往前走了2步。孟千姿侧了下身子，脑袋探到他后面去瞧了一眼。 他真没受伤啊。 他这是什么脑回路？看前面不够，还得检查一下后面。那要不要再给他看看侧面？ 江恋在孟千姿面前蹲下，他腰腿以下也全是泥。这还不止，脸上脖子上也有一道道溅上的黑污。但江恋并不觉得他狼狈，反觉得黑白分明，肤色被衬得更加白皙，眉眼也生动，只略略一垂手抬眸，怎么看都不腻。孟千姿似乎有所感，赶紧伸手去抹脸。 你看什么？ 脸上有道泥痕已经干结了，这一抹不打紧，干灰簌簌落下。孟千姿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在男人面前不眉眼精致就算了，身上还往下落灰。江恋看他还留了道没擦干净，很自然地伸出手去，快挨到他脸时才觉得不合适，而且自己的手也干净不到哪儿去，但缩回来反不坦荡，于是拽起衣袖边在孟千姿脸上擦了擦。孟千姿愣了一下，只觉得有硬挺的衣边在脸上刮过，跟江恋的手一样非常粗糙。 拿衣服擦比较干净，你是不是该问我点什么？ 还真的，这焦虑了半天都把正事给忘了。不对，要是真有斩获，江恋应该早就说了。人平安回来就好，其他的无所谓，慢慢来吧。 白水霄当时又是扔美营落崖，又是换车过溜索的，我都没把人跟丢。你觉得在这种地方我会没收获？ 我见到阎罗了。 阎罗？ 孟千姿一愣，这些日子虽然频繁提到阎罗的名字，但他一直觉得这人像个纸面人物，是不会落实到现实中的，他有点猝不及防。 是那个阎罗？ 就是那个阎罗。 长得跟之前一样？ 嗯，差不多，没有变形。 那他人呢？跑了？ 没有，在那儿呢，绑起来了。我回来就是喊你们过去的。 这么顺吗？ 特别顺，连绑都不是我绑的。 还有别人？ 没有，是他自己绑的自己。我怕他跑了，就手又给他绑了一道而已。先过去吧，事情诡异得很，到了那儿我再跟你细说。 也行。孟千姿撑住石头起身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。 那他说什么了吗？你有没有问出点什么？ 哼，没有，什么都没说。而且你永远也别指望他会对你说什么了。阎罗的舌头被人割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